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翻嚟啦，第三節啦，咁我哋今日可能都會做長少少，有啲顧唔到，因為都有嘢講啊，反正嚇， 梗係有啦。你而家呢個就係、是、你放緊呢個係少時版嗰個三節， 我哋應該放埋啦，得得得得得， 係啊 係啊，但我驚咯，即係放咗出嚟，跟住又俾人 YouTube ban 咗咯。 哦，會㗎，係㗎。三節呢件你之前睇嘅時候，你期唔期待嘅？ 這個很矛盾的，因為大家知道啦，我們近年我們去看這些合拍片、我們都入去看之前我都打個折扣的，即除非那個監製和導演呢有回不上一功力，例如王家衛這樣、你去到以東昇、他拍徐克他入去、你看個演員呢就打折扣了、 新這個林根新， 我唔知，我唔知佢系边个吓。 咁、佢今次其实几硬净嘅，佢做得吓。 咁你无论你即系佢做成点都好啦。咁你话哎呀，即系呢啲系啊，呢啲入去睇，我自己都惊嘅。所以嗰阵其实咧，我其实我想做一样嘢，我去买飞睇前，其实我想问一问你先，即系值唔值得去睇？咁、但系咧，我谂下都系唔好啦啊，因为即系反正呢套片咧。佢個原著以至喺1977年、或者甚至喺麗的嗰個年代呢個電視劇咧， 電視劇都 我唔理呢套片好唔好睇啦，就係嗰個題材本身，即係之前呢套戲本身都值得講嘅。咁所以我話啊，咁你入去睇咗之後睇下點先啦咁樣。咁我入去睇之前有猶豫啦，我入去睇第前嗰十分鐘我都有猶豫嘅，即係差唔多我想話都唔講啊，翻嚟嚇要諗睇第二部戲。咁但我睇到尾咧，我就覺得咦可以講。咁我好快應該話俾大家聽點解我覺得值得講啊。 係。 咁涉及呢套戲咧，當然係要同以前嘅戲比較啦。 係。 咁第一樣嘢我想問幾圖咧，就三少爺的劍呢個版權咧，係咪糾纏咗好耐啦？我又記得咧就係、是、好幾年前咧，你就因為講呢套戲咧就上咗某。周海峰 好笑啊，無啦啦 都無厘頭，因為你 一身 即係有人訪問阿紀濤，係咪以東昇 啊？電話訪問添 嘅，係啊，電話訪問阿以東昇，係咪想拍三少爺的劍嘅一個新版本？咁佢又答咗個人之後咧，就點解佢無厘頭就上咗個封面度？ 嗰、那個 同佢同你同一個封面就係張柏芝， 係啊，同埋仲阿嬌添， 係啊， 係嗰、那個我覺得係嗰、那個應該嗰個記者請我食飯啦， 嗰、那個記者我係識嘅， 係啊， 記者 咁我都識佢，因為佢其實講嗰時佢都完全冇講嘅，即係就係、是、因為我。他就問了我，問咗我啲，即係有啲，即係喂，你知道啲幾多咁啊？咁其實基本上 關你咩事嗰陣時？ 其實唔係好關我事嘅，即係佢嗰個咧，就基本上咧，因為咧，即係三少爺的劍咧，就阿爾東昇喺好早嗰陣時候咧，佢都係已經提出咗咧，就想翻拍。就用他的角度，但他自己咧就嗰時就冇諗住自己做導演嘅，咁、我哋好明白啦，即係因為佢本身 聽講話當其時佢個 casting 啊，現十三應該係張國榮嚟， 應承咗點㗎啦？ 就小咩啊？ 係 嗰個女主角應該係唔係阿張柏芝啊？ 張柏芝同埋阿嬌咧，咁佢其實最早咧就未咁樣定嘅、但係咧就去到有一個時候咧，咁啊就依個就已經有咁嘅傳聞。咁樣嘅係啊，咁啊事實上咧，你都講咧，如果係張柏芝同埋阿嗰時阿嬌嗰個即係呢個 casting 咧、我覺得又都幾啱嘅，即係幾啱原本個古仔。 咁你話張國榮做現十三咁就 正到痹啦， 因為佢其實佢嗰個江湖嘅即係嗰種煙十三嗰個世界咧，你一講出嚟嗰時候咧，其實就係、是、你一聽到張國榮咧，就覺得係 嗱、啊，我真係想象佢著嗰套白色嘅衫，攞住呢把劍， 係正不作他人想。 嗯， 而家我諗都會係，因為咧佢嗰個嗰時期咧，當佢拍嗰度咧，我係有一個好期待嘅。就即係因為去到後來嗰時咁，佢都啊徐克導演咧都有一個叫誒、哎、我應承係肯做導演嚟，咁、嗯、但係咧就已經係若干年前嘅事嚟嘅。咁啊到而家咧就真真正正咧拍出嚟嗰時，其實我都有啲擔心嘅。誒、那個擔心咧就唔係話 結果係擔心成真， 係啊，因為我個擔心咧就係最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是、我唔係覺得啊監製徐克有問題，唔係覺得啊爾冬升有問題。甚至阿林根新咧，我就都好想睇。哎，今次點解阿爾冬升導演會揀阿林根新嚟做三少爺咧？ 嗯， 種啊，或者阿何潤東同燕十三好唔好咧？咁、嗯、我覺得咧都好開放，都有期待。唯一咧，我有樣嘢咧就係好擔心，同埋有少少咧都係睇死嘅、嗯，就係話喂，大陸會唔會咁容易過到原裝版嘅嗰個 三少爺的劍？唔係啊，我覺得有一個都好心涼噶。啊，最嬲尾嗰四個字咧，就觸動到我肯做呢個節目啊！ 係邊四個字？ 行合仗義， 咪就係咯。 佢我如果我即係我睇得太少啦，但係我話呢四個字咧，好難喺大陸嘅電影入邊出到出嚟。 誒、唔係而家出到你可能你講完之後佢 就跟住 跟佢啫。係啊，因為咧我點解會咁講咧？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做以前咧，即係都一直喺度睇咧，即係喺內地拍武俠片咧裡面嚟講。嗯，合嗰個字咧，就一直咧，即係你會發覺咧，係佢哋會一個好敏感，同埋佢想拍咧，就算係佢哋肯拍，都係拍唔到出嚟嘅。因為咧，我以前嘅武俠片咧，你會發覺佢哋會最容易過到關嘅係乜嘢？係邊一個合咧？佢就係經過切秦王咯。 嗰、那個就毛澤東情義結 啦。係啦，一個即 係毛澤。嗱、就是、呢個咧，即係你唔好怪我題外話啦。當年咧，林彪咧，佢想刺殺。伙同佢呢啲手下想刺殺毛澤東嘅時候咧，佢事白咧，佢臨走嗰時咧，係坐屋企度咧，念陶淵明嘅《激惡》。 嗯，係。 咁你唔知個底細，你就唔係好明話點解佢哋咁中意拍呢啲即係刺秦王呢嘢。實際上，刺秦王就講緊毛澤東。 係啦，佢揾到個角度出嚟， 係揾到 個角度。啊，其實所以相當之多。 但係佢哋就唔敢拍《激惡》喎。 係啊。即系唔系经过佢拍经过嗰时就话经过失败咗咯， 系 啊，咪就系讲嗰样嘢咯。呢个就变成咗系嘅一个佢上面嘅嗰时讲侠片嘅时候咧嘅嗰个特色嘅。咁去到后来咧，你话个英雄嗱，英雄都叫好近似武侠片啦，十面埋伏都系咧。咁但系咧，你睇英雄咧嗰个剧叫奸啊，系一个侠去奸一个王。嚇，唔係一個刺王嚟嘅，咁啊，你會睇到咧，即係佢都好用心咧，想去提及呢個咁嘅題目。咁啊，咁我好多得啊張藝謀，因為張藝謀咧，佢去到十面埋伏同埋滿城盡帶黃金甲嗰陣時，佢都提出一樣嘢，佢話我都要更正翻，我唔係喺度拍緊武俠片，我係拍緊叫古裝動作片。佢想佢就係、是、其實喺嗰度咧就講翻個公道説話，就係話喺嗰個成個嗰。內地嘅嗰個氣候啊，就算咧個古龍嗰啲直頭係江湖片、武俠片嚟嘅，但係去到而家咧，佢喺上面流行嘅嗰啲嘅古龍世界咧，譬如你網頁而家有好網上嘅嗰啲電玩遊戲都有好多古龍世界 角色啊，譬如六小鳳啊嗰啲全部都變曬 係啦， 嗰啲電子遊戲嘅 佢裡面咧，你會發覺嗰個盒咧，只不過咧就好似咧即係嗰、那個 Billy 咧幾啱嘅，我哋就係嗰個俾你林恩的忠臣戰士嗰個講咧，就話俠咧，所謂俠啊，所以係英雄啊嗰啲嘢咧，如果有陣時咧你有啲地方，佢會變成一個商品嘅 icon 嚟，有啲地方你嗰個俠嘅嗰個形象就冇咗，佢只不過咧係一個叫做名號嚟啫。里面嘅嗰種精神啊，嗰樣嘢冇曬。咁啊，我初初嗰時候我係擔心呢樣嘢，就亦都覺得咧，即係如果咁樣嗰時候。 你會不會是因為那個叫尺度的問題你做一些改動呢？但事實上現在出來的時候我那個故事呢那個東西都留在那裡，但是呢就比我們看的那個幕合片或者以前徐克拍的那些幕合片呢是不同了、 簡單來說就是幾台失望的， 是啊，我是失望的， 不需要我們不需要去 是啊，因為我對他實在很大期望的嘛。因為三少爺以前咧，即係坐完呢個版本咧，我其實細個嗰時候咧，係唔明點解嘅，係好中意部戲嘅。嚇，因為尤其是以東升做三少爺，同埋深尾佢咧，即係嗰個叫楚留香，佢做蝙蝠公子，或者佢做一部係咪多情劍俠無情劍定白玉滿老虎啊？佢就做嗰個唐家落毒嗰個少年咧。 唐門暗戲。 係啊，唐門暗戲。尔东升咧，佢做即系有一种响江湖上嘅嗰种叫贵公子啊！唔知点解咧，阿楚原咧系捕捉得佢嗰种，即系变成咗系好突出嘅。咁我觉得咧，呢个咧即系初初嘅时候都谂住系咪阿尔东升咧，佢会拍呢部戏嗰时候咧，佢有始终佢有啲情义结喺度。 有，但系嗰个情义结咧喺嗰个电影入边系表唔表露出嚟咧？我哋依家尝试去深究啦。嗱，第二个问题啦，可能你都解答到嘅，涉及到古龙小说个版权而家咁系点样 咧？佢而家嗱，佢基本上咧，我系睇呢部戏嗰个都个原机讲咗俾你听啦，结尾你又睇到啦，佢讲。佢都開頭原著古龍就一定要提啦，你加唔到人啊嘛。但係咧，佢最撚尾佢話，即係個故事咧都係即係根據翻就係天影公司，就即係阿邵氏公司嘅嗰個版本嚟改編嘅。咁我諗你會睇到佢永遠佢都要喺嗰度咧，要強調翻嗰個叫改編嗰陣咧，可能喺個版權嗰度都有啲執著嘅。因為以我所知咧，其實嗰個版古龍。嘅版權嗰啲問題咧，就已經就好複雜啦。因為日本人咧都曾經擁有咗佢嗰個版權，咁啊，然後來咧，咁佢啊古龍嘅嗰啲家人咧，咁佢都亦都再重新 set up 過一個基金。 唔係佢古龍家人自己入邊又有不同嘅意見啊嘛。 係啊， 好似唔知有個仔就係即係唔係嗰啲係。誒點講啊？即係我唔想用嗰個字啦，但係即係又唔係嗰啲喺嗰個手續，即係嗰個結婚嘅證書入邊列明嗰啲啊嘛。咁但係又佢心裏搞到而要開棺驗 DNA， 唉，真係你真係聽落，你真係離奇過古龍小説自己啊！ 係，唔係佢事實上咧，即係古龍嘅電影，即係古龍小説咧改成電影咧，係武俠電影嘅其中一個好大嘅流派嚟嘅。佢非常之啱改編變成電影嘅嗰啲嘢。即係甚至咧，我覺得你今時今日咧，其實佢有好，不過而家真係叫略少啦。而家都係 我諗係個版權問題啦。 就係版權問題。 如果你唔係啊，就無線電視實攞嚟翻拍又翻拍又翻拍啦， 係 嘛？唉，總之有一筆即係唔好講呢啲啦。啊，咁我好快咁解釋下點解我會覺得呢套戲我值得講咧。因為我睇到咁上下，覺得咦，佢有啲嘢講喎。 係 佢講而家大陸啲嘢喎。 係。 咁有兩個 point 咧，我哋覺得。即係可以對號入座嘅，佢喺呢個苦海鎮入邊， 苦海鎮 基本上就係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嚟。 係啊，兩樣講 入邊嗰個應該點講啊？嗰個叫咩地方咧？嗰個咩樓啦 嚇？係係係，其實營業樓係啊，叫營係咪叫營業咧？唔係好記得。 係啦， 就總之嗰個記載 就其實而家嘅卡拉 OK 嚟嘅。即系入边发生嘅嘢咧，就而家你喺即系佢梗系唔会去到尽啦，但系佢暗示嗰样嘢就系而家你喺呢个罗湖桥以北啊、东莞啊、深圳啊、上海啊、北京啊嗰入边卡拉 OK 就 系 呢啲嘢嚟嘅。 系 咁入边嗰啲即系嗰个女主角其实其中一位小姐嚟噶嘛，系嘛 ？OK 呢个即其一啦。第二收尾阿三少爷即系佢变即系做翻呢个武勇阿吉嗰阵时候咧，佢跟嗰班人咧，嗰班系民工嚟嘅， 系嘛佢有好多呢啲咁嘅，你會睇到咧，佢有啲用心去改變，但 係我唔， 但係去得太臨啊！ 係啊，太臨啦，就係、是、嗱，我真係唔敢講話佢有用心，但係我就投射咗落去。第三個就係咩咧？佢後屘講到呢、這個萬劍山莊同埋嗰幾派嘅鬥爭咧，就係而家中國嘅政治氣氛，政治氣氛嚟嘅。咁你一睇到就係、是、哦，我就覺得咦，點解個編劇？他哋唔可以去盡啲咧， 係、嗯、咪？我 因為有啲編劇係我舊同事嚟嘅。 係，你係咪講阿秦石南？ 飛天南啊！ 啊，係係。 佢其實佢基本係啦，秦天林佢基本上七劍啊嗰啲都係佢 寫嘅。 佢相當之，我覺得佢好好。其實本身咧個結構嗰樣係好紮實嘅。咁似只不過咧，我諗咧，即係就算你寫出嚟咧，都係拍或者後來嘅。 嗱，我唔係話去救病嗰個編劇，因為我都諗到一個好大問題，就係、是、嗰個編審嗰度咧，佢哋都要好小心。 係。呢、這個上面的嗰、那個就係、是、嗰叫做編審嘅情嗰、那個那個問題咧，佢 因為如果佢用呢個思路咧，你俾我玩咧，真係玩到好多嘢出嚟嘅。 係啊，佢本身咧唔係我覺得佢本身咧，而家你都會發覺嘅。佢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有舊病咧，譬如佢上面嗰、那個編審嗰時候，佢太過叫擔心你有古怪，你有好多嘢死。咁、但係好多時咧就拍完咗之後咧，其實去到後來咧，你又覺得。佢又會覺得唔係好大問題啫喎，但係咧通常咧喺文字版嗰度咧，佢已經太多揣測啊，成日會面對咗呢啲咁嘅叫做即係譬如評審嗰時嘅嗰個技術性問題咧出咗嚟咁啊，咁所以部戲咧，我覺得佢可能咧就都要為咗能夠通過嘅時候咧，佢太過多要即係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咧，就變咗而家嘅咁嘅面貌。 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你出到呢個行合仗義嗰四個字，我覺得就。都值得加去嘅， 係，因為咧佢呢個古仔咧，其實我之前嗰時候咧，我睇佢《霍元甲》啊，阿李連杰嗰部咧，其實佢都已經用咗阿三少爺呢個古仔，呢、這個最關鍵嘅一個古仔，即係好似黑衣王子咁樣咧、一個好高高在上嘅一個， 呢個係黑衣王子嘅悲劇版嚟㗎 嘛？係啊係啊，我覺得原本啊古龍嗰個世界咧，就將佢武俠化、江湖化咗佢之後嗰時候咧，係更加淋漓盡致啊！即係一佢可以套入到一種叫江湖嘅嗰種影射。 我睇到呢個戲啊，我唔係話佢做到一樣嘢，完全係 唔係而家電影 風馬牛不相及。而家電我睇呢個之後就可以做一個即係古仔就講咩咧？是一個太宰治人間失格的武俠片版。 是我想原本古龍都有這種 想法。有這種想法。 在當年七十年 三少爺好不是有沒有少少這種味道呢 有這個就是我也都即這麼喜歡古龍即係呢個先生咧，佢嗰啲作品嘅最主要嘅原因咧，佢裡面咧講個江湖世界裡面咧，佢套射出嚟嗰個講人性啊，人性嘅弱點同埋優點咧，佢其實係去得好盡嘅，我覺得係古龍，同埋好現代化嘅。咁呢個你話佢有冇即係有冇參考大宰治咧？肯定有添啦，因為佢其實都好深入嘅，佢對於人性嘅嗰個描述咧好強。三少爺的劍咧，就係都有好強嘅呢種咁嘅對比。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咧，就而家拍嗰時候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佢用翻係一個叫當日嘅江湖，但係佢而家都係稀釋咗好多。因為大陸唔用佢有呢種江湖。 但係佢稀釋咗之後，佢而家講到大陸而家啲嘢啊嘛。 係，不過就表唔強，因為佢只不過咧，你會睇到欲言又止，即係講樣嘢嘅。因為咧，我覺得佢 不過我哋要修訂嘅，咁可能個編劇都話俾你冇㗎，我完全冇諗過，係你自己估嘅。 唔係我哋聯想嘅，不過唔係個聯，不講佢有嗰啲啦，係嘛？因為咧，佢依個咧，當佢拍嗰時嗱，我都見到啦 嚇。萬梓良、陳少 卿係啦，因為咧就李東昇導演咧，咁佢都話今次咧拍嗰時候咧，有啲無心插柳，亦都有啲好有心咧，就係佢搞一個叫邵氏同學組，就喺個戲嗰度出現翻嘅。 咁但係又唔齊人咧？ 係，唔係佢關鍵就係徐少強同埋顧冠中咧。咁原來天蠶變都有喺度，咁嗰個咧，咁佢咧就即係又喺度啦，咁佢都即係就變成咗都係佢嗰個即係不斷喺度講呢個三少爺咧，佢拍嘅嗰時候咧，即係都覺得嗰種佢個投入嘅方式之一咧。咁但係我就睇咗做一樣嘢，佢點只係少少同學組喺度，你可以話咧就清水灣咧嘅大家嘅左輪有你都有啊，嚇左輪係乜嘢咧？左輪咧清水灣嘅左邊咧，要我哋 長城。 啊、就是長鳳新那個咁你會發覺咧，佢啲同長鳳新同學都喺度嘅， 阿爆姐啦， 爆姐啦，同埋阿方平啊嘛，咁啊一個咧就係即係變咗咧就個苦水鎮嘅嗰個阿媽啦，擔屎家庭 工 啊，係民工媽咪，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嗰個你講所謂卡拉 OK 嘅嗰個大老闆啊，一個係其實一個咧。 就是白火魔女的，一個就是卓一航的，所以你會看到他裡面 即是卓一航現在改行做龜公 個戲咧，你唔好咁講，依個叫方平就做嗰個角色係鬼公。 但有一句説話我好受用噶嘛，入邊除咗頭先講個行樂狀元之外，有一句咧就係嗰班村民啦，就同阿燕十三講：喂，你幫我哋啊，幫我哋咁樣。咁燕十三同佢講。你咁多人點解唔自己搞？咁呢句説話咧就好啱而家香港嘅。 係啊，我覺得咧，即係佢嗱，即係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即係依部戲咧裡面嗰度咧，我都有情意結嘅，因為我係以前咧即係好中意而且你會睇到阿徐克做一個叫藝術監督幫佢去設計呢個戲嘅嗰時間咧，佢都有好多咧，即係我諗佢都想呼應翻咧，因為佢我覺得阿徐克先生佢好啱拍古龍嘅戲嘅，其實佢蝶變咧都係古龍 佢響嗰個就係金刀情合啊嘛， 金刀情合同埋俠盜風流咧電視嗰、那個， 咁你跟住蝶變都有呢、這個嗱，我真係講好多次蝶變，你應該。再拍重拍的 是 拍個 3D 版係咪？ 佢嗰、那個我諗啊，方紅葉嗰個世界咧，佢都好想去。咁、而且咧，我覺得佢今次佢依部電影嗰陣咧，都俾我有個感覺咧，就係佢好想將嗰時嘅嗰個叫古龍嘅嗰種視覺嗰種帶出嚟啊，邵氏啊或者電視台帶出嚟咧，嗰種詩意咧，就用依種嘅新嘅數碼科技咧。就用翻出嚟，就將嗰種詩意咧，可唔可以放落去嗰個叫數碼嘅世界嗰度咧？你會發覺咧，嗰個係幾有心思嚟做呢樣。第二樣嘢就是、你會發覺咧，佢對劍啊，嗰、那個三少爺的劍啊，即係同阿燕十三嘅劍咧，裡面嗰度咧，佢一個幾完整嘅一個戲劇嘅嗰個效果係喺度嘅。嗰個依個咧，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我就即係睇完之後都笑醒啦。徐大俠咧，真係好中意草劍嘅，七劍之後 咧，佢冇錯啊，佢真嘅劍佢又冇錯嘅， 有嘅，咁點都有嘅，刀又有啦，佢又有刀，又有七劍，加依個三少爺的劍。 以前啊，楊拳嗰啲好犀利噶嘛，一曬成架刀出嚟，佢真刀嚟喎。 唔係佢始終咧，你會睇到咧，佢對嗰個叫武俠世界咧，裡面咧有好多啲細節嘅嗰樣嘢咧，喺個戲咧，佢都係盡量咧即係表現翻出嚟咧，俾啲新世代嘅觀眾睇。咁而伊東升咧，你會發覺咧，佢喺呢部戲嗰時候咧，我就反而覺得有樣嘢好特別啦，就係話佢反而係對於嗰兩個女仔嘅嗰種情，係 同遠同即係1977年嗰個都唔同噶啦， 係啊 個寫法都唔同。 佢著重咗嗰樣嘢多啲嘅、啊，我諗係嗰個。 嗱，你講呢個問題咧，亦都要講講而家新呢部戲嗰個 casting 嘅選角啦。 係， 咁我就一睇落去咧，我。即失望的地方咧，就對兩個女主角都好失望。 初頭都有啲失望嘅。 你唔使講，好失即係有啲係好失望。不過我諗諗下咧，有佢理由嘅。其中一個女主角咧，喺嗰個記者入邊嗰女主角咧，你見啊，有啲鏡頭佢有眼肚嘅。 係啊。哦，嗰個唔係咁，佢等做佢嘅，佢素顏嗰種咁嘅感覺嘅。 係啊。嗱，呢種感覺我覺得係點樣咧？你入邊睇到佢其實好多佢嗰個俾你嗰個感覺係想俾你嗰種滄桑感。 係， 即係如果你話喺大陸而家見翻啲嗰啲人就咁樣噶啦。 係 嚇，咁我覺得呢個係佢自己嗰個有心嘅安排嚟嘅。 嗯，係。咁啊，所以阿江一燕咧，即係做嗰個慕容 狄志 啊，狄志嗰個咧。就好要執到佢係好好， 即係三尖八角啦， 公主咁樣嘅。 咁佢仲要俾條蛇你睇嘛。咁、但係佢入邊而家就改咗，即係會改到佢有少少即係曖昧。因為舊版嗰阿陳平，大家如果年紀大知道係脫星嚟嘅。 係， 我就唔記得原嗰個1977年嗰個佢有冇脫啊？ 我都唔係太記得咗啦， 因為而家我睇嗰個版本就冇噶啦，但我懷疑就係其實剪走咗嘅，咁、因為佢當其時都出名一樣嘢就係佢一個邵氏嘅第一線脫星嚟噶嘛，咁呢個角色本身亦都啱嘅，即係喺古龍嗰世界入邊，佢係應該有呢種咁嘅感覺出嚟， 佢嗰種情慾嗰個好似都好強烈嘅，好似愛奴又係其實都係食古龍嘅嗰啲古仔嘅嗰種改， 係愛奴唔係改獨龍， 唔 係獨龍， 即係嗰種水母音機啊嘛， 係啦， 其實有嗰種意境嚟嘅， 愛奴嗰個編劇就係已經去世咗嘅邱光傑啦，咁亦都係楚原，因為愛奴咧。是成為一個差不多當其時叫國際級，即係唔係國際級， 是有被國際影評注意的一部片來 的。事實上他愛奴都入了香港電影，即不得不看電影資料館的 一百個，其實因為他是講 lesbian 嘛。 他始終呢我覺得呢、因為今次我看的時候呢，譬如、個 casting 的個問題呢，其實林根新呢我可能那個都是又是、會有一種叫做苛求的，因為始終之前呢我是看爾冬升的那個版本呢，彩原那個版本呢、爾冬升的型呢是非常之配合的， 但我又覺得是頭先那個問題、他不是想出以前那個、他是想說現在在中國裡面即係呢啲人就係咩？因為我睇到個比喻嘅，又係我個人投射啦。即係呢幾個燕十三啊、三少爺，其實係講緊而家中國自己分子啊。 嗱，咁呢個我咪就要講啦。三少爺呢個角色根本中國內地而家係冇嘅，點會有呢種少爺？中國係有嘅，叫富二代， 係啦， 嚇呢個叫三少爺。啊，咁啊，喺個即係喺小，無論小説或者係喺電視劇，即係香港電視劇入邊咧，佢都講講三少爺咧，係你可以話已經失落，即係已經冇咗而家呢個世界咧冇咗嘅一啲咁嘅人物嚟。 佢 即係等於《紅樓夢》嘅賈寶玉， 係啊， 而家冇噶啦。 佢對應咧就係民國嘅某一啲人。 係 咁，但係我都堅持咧，佢入邊講緊呢幾個劍客咧，就係係知識分子嚟嘅， 係 用知識分子入作一個。即是一個比喻嚟嘅，但問題就喺邊度咧？就係、是、因為如果你用翻喺香港產嘅電視劇、港產片拍古龍嘅時候咧，一個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當其時咧啲演員好瀟灑啊， 係 用劍咧，你哋嚇一個鄭少秋啊、黃元申啊咁樣，咁佢淨係出個場，佢擺幾個 pose 啊，嗰啲武術嘅設計咧，你而家呢套係追唔到嘅，直情 係啊， 直情唔使諗噶啦。即係你講啊，韓東啊，即係我理解都因為呢條友係好廢噶嘛，所以佢都係好廢啦，即係咁呢個廢嘅就係好頹廢嗰種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阿燕十三唔係廢噶嘛，係嘛？咁你又要出翻嗰種嚇、我哋喺阿徐少強啊，以前天蠶變啊，以前阿萬子良啊，再如果再勁啲啊，鄭少秋啊，仲有劉松仁啦、 啊， 嗰只款啊嘛，咁但係而家冇一個出到。 係啊，你依個咪就正正咧，我覺得咧，即係可能我哋嘅苛求，但係咧、你會發覺咧，佢今次依個卡其實係喺個叫 casting 嗰度咧，我有一個最即係其實最大嘅即係感想啊，即係因為咧，我覺得咧，佢原本嗰個小説咧裡面咧，因為文字版咧就容易啲，因為冇形象喺度啦，唔係需要你個音容區避嗰時候咧、你會睇到佢講嗰個境界咧。里面咧嗰啲人物咧係好正，但當佢視覺化咗嗰時間咧，我覺得彩原嗰時期咧，佢係好有心思。 我哋最諗一次，我哋講啊，就係點解當年邵氏佢喺咁嘅條件之下，阿彩原夾佢拍古龍嘅，即係變咗成扎係經典嚟嘅。 係 嚇，你有啲好有啲差，但係佢拍即係佢係攞到古龍嗰樣嘢。 係 嚇，咁你跟住佢拍咧。就唔多唔少，你攞翻嗰時做一個 benchmark 咯，一個指標。 因為我覺得嘅佢喺而家呢個新版嗰度咧，其實成個佢都係好有心機咧，想捉一種型。嗱、三少爺咧，我覺得佢就有頭先講嘅嗰個問題，但係咧就燕十三咧。就你會睇到咧，佢嗰個唔係我哋嘅以前睇嘅嗰燕十三嚟，呢個似咗咧係好似我哋睇荷里活片。或者西邊啊，李國豪做個烏鴉嗰種人嚟嘅，咁啊事實上我覺得佢做烏鴉，何韻敦做烏鴉嗰種 style 咧，係又真係做得幾好嘅喎，即係嗰種暴戾感係咩？但係佢唔係燕十三啊嘛，因為我喺個燕十三同埋三少爺嗰個世界咧，我覺得佢去到譬如原本個古龍嗰個版本咧，有種好精緻去到好盡嘅武俠世界，一種咧即係古代嘅唔係叫古代，一種叫江湖上嘅裡面嗰度咧，佢揾到一種叫極致嘅一種角一種人物就描述咗出嚟。咁咧就而家咧，你會睇到佢有一個考驗啊，就係呢個卡士嘅考驗嚟嘅。 好嗱，咁我哋喺節前之前，我想講講咧，就係兩個唔同時代嘅片，或者以至古龍嗰個小説咧，佢嗰個主題係咩嘢咧？ 係， 因為你揾到個主題，其實你先即係俾到一個評價。因為我覺得咧，如果你話用麗的嘅電視劇或者係彩原拍嗰套，甚至係以前無線改編過幾個嘅古龍嘅小説嘅改編去評價呢套片咧，就唔 OK 嘅，因為你要。 世代不同了， 我很堅持就是如果好像我這樣想 你就用翻而家大陸嗰個狀況去評價翻呢套戲。嚇、 嗯， 其一就係佢反唔反映到啦，其二就喺咁嘅情況之下，佢講咩嘢咧咁樣。嗱、嗯，如果喺古龍嗰個小説入邊咧，佢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咩咧？人在江湖不身不由己。咁呢個人在江湖嘅意思係點樣咧？就係、是、當你有咗個身份嘅時候咧，你不能好隨意地放低呢個身份。咁、 嗯、 呢個身份我相信係講古龍自己嘅，即係嗰、那個即係聽講話佢寫呢個小説嘅時期已經係末期嚟嘅啦。佢、 嗯 在那個情況咧，就有個我聽阿薛興國講嘅， 係 阿薛興國就同曾經同佢代過筆噶嘛。佢、 啊、 話點樣咧？佢唔飲酒、嗯、就寫唔到小説。 係 不過如果佢唔寫小説，就冇錢買酒。係、 啊、 即係嗰個係一個好大嘅困局啊！其實佢嘅心態就係、是、我唔想做古龍，我唔想做而家啲嘢，但我揾唔到一條出路出嚟啊！咁、 嗯、 我諗嗰個原著同埋即係1977年嗰個其實就係講呢樣嘢咁但係呢個 三少爺嘅世界， 三少爺嘅世界嚟噶嘛嚇？譬如講佢年輕嗰陣時候，佢點樣喺嗰啲即係朝生暮死啊，喺嗰啲十年一國揚州夢嗰啲咁嘅心嘅。咁呢個就古龍自己嘅夫子自道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去到呢個片咧，就其實就唔係呢個唔係一個主題。佢有嘅，但係唔喺度。就係咩咧？就是、當你陷入咗一個權力嘅漩渦入邊咧，你冇能夠唔可以抽身。咁我諗，如果呢個而家喺當今嘅政局嚟講，呢、這個就即係係一個好 好大嘅反應啦， 寫照嚟啦，係咪喺個權力入邊咁樣？你話早得十年前咁啊，大家諗住個權力嘅傳承已經有一個，咁而家你唔係咁翻轉頭嘛、嗯？就算你唔想鬥，你嘅為咗下一代，為咗你嘅成個家族、嗯，你就不一定要鬥落去。 嗯哼， 無論即係呢個鬥爭嘅手段係幾個污糟邋遢，你都要鬥落去。 嗯哼， 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喺呢套戲入邊係應該係呢個主題嚟嘅，但係講得好唔好，講得深唔深咧？呢、這個就好多客觀環境要受限制咯。 我覺得佢裡面嗰度咧，佢嗰個叫做係名門裡面嘅明爭暗鬥，唔係叫明爭暗鬥，嗰種叫搶奪啊、 嗯。 名門裡面咧，即係嗰種叫地盤式嗰種搶奪咧、嗯，就好強。我就唯一咧就係覺得咧有樣嘢就係、是、就係佢嗰個咧就講嗰、那個根本唔係一個江湖。 嗯 嗰個係一種叫即係土豪嘅世界， 咁你而家放喺羅湖橋以北呢個咪土豪嘅，即係呢啲鬥爭咯， 係嘛？咁所以你會睇到啊，神劍山莊同埋另外嘅嗰、那個即係嗰啲鬥爭咧，甚至叫至尊啊嗰啲咧，你都會發覺咧嗰、那個唔係一種我哋以前睇到嗰個江湖嘅世界嘅，係、嗯、一種叫做嗰、那個叫嗰、那個區地區嘅土豪豪霸。 嗯， 嗰種鬥爭嚟， 係啊， 裏面係冇咗個江湖喺度。 係啊，咁你嗰種人對呢啲賤民嘅壓迫， 係， 咁你而家睇就無人無知啦，咁一定係比戲入邊更加殘酷噶啦。咁但係就你話寫唔寫到出嚟咧，我覺得就喺而家呢個電檢嘅制度入邊就寫唔到出嚟。 係啊，因為佢冇咗最惡嘅嗰啲人係咩？呢個係你話對嗰啲嘅流落，即係嗰啲惡霸嚟啊！即係話 唔係啊？佢 叫機唔俾錢， 有一段咧，佢有一段係啦。你頭先講呢個就係、是、嗰、那個，即係你話白嫖嗰段，喂，屌你喺你行上去呢、這個即係東莞已經成日見嗰啲嘢啦。 佢最得意咧就係話。就係喺嗰個叫做係清流裡面嗰度咧，最衰嘅人就係清流嘅嗰班嚟嘅、 嗯， 即係咧嗱一個即係佢有一個特別嗜好 SM， 咁、嗯、啊有啲就係、是。就整完俾錢，即係好似正如嗰叫譬如清流嘅打工世界咁樣。 係啊係啊， 最衰嗰啲咧就嗱唔俾錢嘅嗰班。 係啊， 惡咧惡，佢有幾惡咧？插人幾刀，人哋冇反應咧，佢就驚嘅啦。 係啊， 嗰啲乜嘢惡霸咧？啊，跟住咧就冇第啲嗰啲更強嘅惡霸。其他嗰啲即係保持自己嘅嗰個叫做係名利啊嗰啲咁嘅人，咁、 嗯、 啊所以佢其實嗰個江即係佢裡面所講嘅嗰種叫做係黑白嘅世界咧，有啲嘢咧好似唔正面去掂咁樣嘅。 唔係呢個都唔需唔喺而家呢個處境亦都咩啊？但係古龍有一個恆常嘅主題啦，咁即係放喺呢套片入邊咧，咁就嗰個處理亦都唔係太成功嘅。 嗯， 就係兩大高手嗰個對決。係咁呢個係佢即係我諗歷來寫咁多部都係入邊最用心去寫嗰、那個啦。譬如話《 紫禁之巔》咧， 《葉孤城鬥西門吹雪》啦，係嘛？ 咁 嗰個就當其實牽動咗成、班即係電視觀眾啊。咁而家就冇呢個風法，即係冇呢個 感覺出到嚟。 其實事實上啊，燕十三同埋三少爺咧，佢最撚尾決鬥嗰個咧，係應該可以去到個境界。咁但係而家個大家睇咧，即係睇嗰時咧，佢嗰段咧，我覺嗰個叫係可能係太白嘅。好清晰咧，係嗰啲招式，佢想玩一種真係俾你睇。嗱，三少爺叻係叻喺邊度咁樣？咁但係嗰個反而咧，我覺得喺武俠世界裡面嚟講咧，其實你叻唔係嗰種技術嚟嘅，嚇叻係即係尤其是古龍電影裡面，我哋都好記得翻啊，譬如阿徐克喺《金刀情俠》嗰度最撚尾嗰個阿葉開。嗰下飛刀咧，嗰下到而家都顯卷得好緊要嘅一個設計嚟 嘅。佢有幾段我諗，即係你唔知點解咧，你電影係出唔翻嚟咧。譬如黃元申同阿鄭少秋嗰段打嗰段係咪？ 嗰段又犀利咧。 嗰段你電影都冇呢個效果嚇。 嗯 咁金刀情俠嗰、那個最撚尾嗰一集。 是 又是不知道為什麼是徐克的 一個用 畢生傑作， 那個其實男女角力，哇，那個下就是金刀情俠這個名字變成了這個戲名，就是那個戲的裡面的主題，也是即古龍的那個故事裡面很精髓的那種寫情寫意，即係嗰樣嘢咧，就表咗出嚟。 係啊， 嗰時睇完咗之後，淨係真係永志難忘嘅一種處理嚟。 好，咁嗱，呢節完之前咧，都可以同大家討論另一個問題嘅，就喺原即係第1977年嗰個咧，其實有自己古龍世界入邊嘅 reference 嘅。 嗯， 因為三少爺咧，佢中毒之後咧，佢上山嘅，即係去嗰個揾個神醫嗰陣時候咧，佢不斷遇翻。其他小說入邊嘅主角嘛，例如阿狄龍做嘅馮雪， 馮雪咧，天涯明月刀， 係啊，咁佢好多呢咁嘅嘢嘅，就算佢自己入邊小說，譬如金刀情俠，我即係咩啊？圓月灣刀嗰、那個 係 阿葉開，其實係李尋歡個徒弟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你好多呢咁嘅嘢噶嘛， 全部係有關聯， 有關聯噶嘛，咁佢小說入邊有啦，如果拍戲咁你都可以做出嚟，咁譬如。在蔡元嗰部就有很多呢啲， 係啊，個尾都係咁樣。 係啦，但係咧，你呢套就個 reference 孤立咗嘅， 就冇曬啦。 係得燕十三同埋三少爺嘅啫。 係啊，咁佢嗰個剩低 reference 就係竟你見翻阿徐少強喺度， 嗯哼， 阿顧漢忠喺度， 係 阿白起程喺度， 係 方平喺度， 係啊，唔關事嘅，不過林宇生咁入咗古龍世界，唔係我哋話佢入咗啫，其實佢唔係咁意思嘅。 咁其實個編劇都可以，嗱呢啲照計就唔會觸動到啲咩任何嘅又好似會喎， 應該會。因為我覺得啊，我覺得佢依個咧，佢裡面咧，佢我覺得咧，其實仲有好多深度嘅嚟去聯想咧。你會睇到易東升佢拍嗰、那個咧，同阿徐克拍嗰陣時候咧，佢都將嗰個叫話佢而家出現嘅嗰種世界咧，除咗我頭先講土豪咩嗰度咧，就係將佢之前咧《我是路人甲》嗰個點樣睇橫店就是一個而家內地嘅江湖，咁嚟表現出嚟。咁啊，嗰個就唔係我哋即係講嘅古龍嘅嗰種武俠江湖。咁但係咧，佢裡面咧就係反映到咧，即係有一種叫佢而家拍戲啊，佢面對嗰個大陸嘅而家個現象嗰度咧，佢好多感受咧就放喺落部戲嗰度。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嗰時候咧，你揾到好多佢哋嘅心聲出嚟嘅。咁但係咧，即係我如果純粹咧，即係因為對於三少爺嚟講咧，對於我嚟講咧，就係其實係一種情意結嚟嘅。所以會喺嗰度咧個成勾翻你好多咧，我哋即係以前睇戲點解會咁中意古龍，點樣咁中意三少爺的劍咧？呢個咁嘅原因咧，就其實係啲放唔低嘅。 係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做呢個節目，亦都係對嗰啲70年代啊， 係 我哋對俾受古龍嘅武俠人物影響嘅一個懷舊。 同埋視覺我都可以，其實都睇嘅，即係嗰時70年代嗰時。邵氏啊，尤其是楚原嘅製造出嚟嘅嗰個好古龍印發嘅嗰種咁嘅視覺世界咧，係做得相當之好噶。因為嗰時邵氏咧嗰個片場嘅嗰種技術咧，係做得係好有一種特色出嚟 啊。對呢個問題咧，我有少少唔同睇法嘅，不過係點樣唔同睇法，我哋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